上中国人父亲，你若念在父亲，岂是金银般丢兵，你若不念父亲，千万莫丢下标签，谢不云生宽大道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